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34章，前文我哋讲到，有哥同司徒三人讲咗点解自己可以出现喺呢度，咁啊一边倾住偈啫，外边啊平嚟白啦一堆人又冲入嚟，火光乱舞。文才就讲啦，哇，又有哥你依期真真搭马喎，咩今次又系人定僵尸啊又？挑喇叭食懵你咩？僵尸系点识讲嘢啊？话音刚落啫，冲入嚟嗰班人喺度嗌啦： 呢度系巡捕房，呢度啊边个系有哥道长啊？ 有哥双手一挥，嚟啦，呢度系啦。咁咁啱喺呢个时候咧，一个溜溜高个村民啊跑咗过嚟，上气又不接下气咁讲啦： 啊，有有哥有哥，我啊按照你啊吩咐咧。中途啊，折返咗去呢个咸水镇嗰度击鼓噶啦！诶，点啊点啊？呢度啊，查到未啊？ 查到啦，咪多得我师兄出手。 你哋条村嘅问题根治噶啦，断尾噶啦。哎呀，真系呀！ 成班村民啊，哇咁样冲咗过嚟，一路鼓掌，一路唱赞歌啦。巡捕房班人呢，听到村民你一言我一语，大概就明咗啦。 啊，原来呢位就系有哥道长啊！啊，呢位啊，九叔系嘛，又有啲面善啦。 九叔啊，讲啦， 系早几日何老板啊、钱老板啊嗰啲都请过我去佢哋屋企饮茶嘅，咁可能见过啦。 哦，咁样啊，啊咁我知道点做啦。黎恩， 巡捕队长嘅吩咐，将个笑弄咗嘅怪老子同埋宝少条尸咧。全部打包运返衙门，等袁太老爷发落。而有哥呢拍拍啰柚就讲啦： 哎，各位乡亲，我啊游方道士嚟嘅啫，一切呀都为我师兄喺后面安排，大家要多谢佢就多谢佢得㗎啦。 随即就同九叔洗咗眼色，九叔就微微就一笑，揞个头： 唉，又要帮你问事啦。 有哥行过嚟静静鸡讲啦： 哎，师兄，你都知道我份人嘅啦，生不入公堂，死不入地狱啊嘛！ 屌喇嘛，即你觉得我应该入地狱啦？ 啊，唔系咁嘅意思。哎呀，两师兄弟讲呢啲系嘛？ 秋实啊，即刻拍马屁讲啦，系咯，我哋师傅身怀阴阳， 够啦！ 四个人呢一齐哈哈大笑。由于九叔嘅蛇毒啊未清晒。俾几个村民呢扎咗个木桥，真係百人大叫咁抬住呢就返返咸水镇醒来啦。有个挥挥手： 嗱，师兄呢度交俾你啦，我班老细仲喺山窿里面呢，我啊崩先㗎喇噃。 班村民啊依依不舍咁：有哥道长，有哥道长，几时得闲再嚟坐啊？有啲仲想帮有哥立个生牌位，每日装香供奉。有个啊，菜 我都未死，想供奉我，你咪搞错啊！不过系有心啦，得闲我经过咧，会系又嚟呃酒饮啦。 讲完，大手一挥，扬长而去啦。 陈鬼陈，赌鬼赌，金镖银镖归当铺，善恶有头终有报，一莫怪俾人笑流冇。 咁好啦，有哥又走咗啦。一班巡捕房的捕快呢就在前面带路，留低咗几个台担架的村民呢一直就往城里边行啦。咁剩低嗰啲村民呢亦都跟随有哥后面返佢哋嘅小镇度啦。一边行住，九叔就问啦： 哎，差大哥。哦，点啊，九叔。你先抬我返去何老板嗰间四合院呢？哦，我知系边度。 秋生就讲啦：返去做咩，师傅？ 哎，你都懵嘅，婷婷仲喺嗰度㗎嘛。何老板啊，生死未卜，点都要快睇睇嘅。 係波。咁一边讲呢，一行人嚟到四合院。巡捕房嘅大哥就讲啦，佢哋带着宝少同埋怪老子条尸就快烧案，啲村民帮手录个口供。咁九叔你自便啊，咁样。九叔同秋生文才一声多谢，一齐走入四合院。只见四合院里面呢， 咦， 个发坛仲喺度。婷婷呢？何老板呢？唔见咗嘅。随即行入内堂嗌啦。 老太，老太。 只见小红个娘亲攞住把车行出嚟。 哎呀，九叔，你也终于返嚟啦。 文才抢先讲啦。老太呀、啊、婷婷呢？即嗰嗰个女仔呢？ 啊，你哋出咗去无奈呢，咪有班差大哥入嚟，咁我将嗰个姑娘仔带走咗咯噃。 呢、这个时候呢，小红亦都喺度出声讲嘢啦。 大师啊， 系叫九叔得啦。 啊，九叔，你哋出咗一阵之后呢，就有一班官差入嚟，就问嗰个姑娘系咪姓任嘅，系咪叫婷婷、啊？问咗一轮呢，就将任姑娘同埋佢舅父一并接走咗啦。我顺便跟咗去望望，系去衙门方向嘅。 文才问啦。 哇，咁小红啊，你又冇入去睇啊？究竟系咩事啊？ 咁我就冇入去啊。 啊，咁、你既然都跟咗一轮啦，咁你做乜唔入去睇下呢？ 九叔啊，一拍文才个头， 你啊真系懵成成，用个脑谂下啦。衙门都有王气噶嘛，一般嘅游魂野鬼点入到去呢？你估街市买菜？ 文才摸摸头。 哦，系喎，咁师傅啊，咁你话何老板，何老板佢 九叔个长叹一声， 生死有命，我谂何老板都系凶多吉少啊。 抽身啊，突然间一拍个头， 唉，怪唔知啦， 我怪唔知乜嘢， 记唔记得我讲过咩啊？ 你讲过乜嘢啊？ 何老板啊，印堂发黑啊！黑气再唔除，三日之内一定个杀身之祸，估唔到啊应喺呢度。 九叔啊讲啦，呢几日都发生咁多事，我啱啱先去完佢祖坟度睇过，点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 去咯，估唔到应喺呢件事上边啦。喂，师傅啊，我想问咧，何老板啊红光满面，照你睇咧，佢啲家宅啊、祖坟啊都冇问题噶。无啦啦点会印堂发黑嘅呢？ 仲使讲？哇，师傅你知咩？ 今晚搞成晚，我哋搞紧咩啊？ 对付怪老子咯。 吓、啊，师傅意思系话系阿宝少叫阿怪老子专登去搞何老板， 拍狗都不离十嘅啦。 哇，咁都得啊？ 有咩唔得啫？ 都系姑姐讲得啱啦。 哇、啊！姑姐同你讲乜嘢啊？ 冇，在商言商啫。佢又话何老板呢，都系贪阿宝少有钱，咁啊想利用婷婷嘅嫁过去，攀下亲家捞下油水咯。咁啊细估唔到婷婷舅父精啊，宝少都唔笨啫。照咁睇啊，呢个咁啊宝少可能一早就眼红何老板份身家想谋鸠佢噶啦。 小红就一声叹气，唉。世人都话鬼恐怖，其实最恐怖嘅都系呢啲人心。 几个人一只鬼，一路咁倾倾下，各自各翻房瞓啦。梗系啦，攰咗成晚，秋生文才九叔嘅周身都系伤，对佢哋嚟讲啊，而家真系冇乜嘢好得过大觉瞓啦。而第二日呢，一声鸡啼，外边有人乒铃乓啷呢个拍门咯噃。文才出咗名瞓懒觉噶嘛，秋生啊打住个喊佬一路行出嚟， 唉，边鬼个咁早啊？ 嚟啦嚟啦！ 咦，一声开门，只见到出面围住几个人，你哋揾边个啊？ 乜嘢揾边个啊？阿九叔呢？阿九叔喺咪度？ 一边讲啫，外边嘅几个人大步揽入嚟，秋生啊拦都拦住。而九叔呢，一边披住件衫，一边行咗出嚟啦。 诶，你咪来福管家？ 哎，九叔，啊，早晨，早晨。 九叔啊，会回礼，问问咩事呢？只见呢个来福管家讲啦：， 哎，我哋老爷呢，琴晚就去咗咯。咁所以我哋今日嚟咧，就系、是、啊，劳烦九叔就啊吓。咁啊，腾腾地方，我哋要收翻间屋咯。 九叔个零零头少少，真系现实啦。 都好，我哋都打算今日走噶啦。 而正在这个时候呢，文才也都踢着对鞋出来了，听到九叔说今天要走了，就说了、 啊、师傅、啊、你想着几时走啊？吃完早餐还是吃完中饭啊？哦，是的，婷婷我们需不需要带她走啊？又 一说到这里啫，来福管家说了， 哦，你们说任小姐是吧？ 是啊。嗯，他们昨晚 我们老爷一死啫，任小姐被人家拉了去了。 吓、啊、拉了？什么拉了啊？ 唉，那有什么呢？我们几个姨太说他勾结外人的奸人，救他谋财害命。昨晚老爷入了衙门呢。啊，不过放心，教叔你哋冇事噶。大巴隔篱嗰啲乡亲乡里又话你哋帮咗好大忙啊。听讲个元太老爷要搵你饮茶添咧，所以咧我哋今日嚟，唔系睇下教叔你啊几时得闲啊动身找人，我哋顺手收翻间屋咁咧。 乜话？婷婷被人拉出衙门，告他谋害亲舅父谋财害命。九叔秋生文才听到当堂打了个突。 啊，九叔话我大斗了，你们就执好啲行装啊行李啊那些，看看你几时动身，咁我哋再过来收埋间屋就搞定㗎喇。咁冇乜嘢我哋找先啦吓，啊唔送啦。 文才一听到咁样啫，即刻拉住九叔讲啦，师傅、啊，九叔感感文才，拧拧头，示佢唔好咁大声。而呢一个时候咧，小红阿娘亲攞住把油布遮行出嚟，问九叔啦：， 吓、啊，阿、啊、九叔， 诶，老太，乜你都咁早啊？ 系、哎，我喺里边听到晒咯， 师傅、啊。咁、啊、小红同老太佢， 唉、哎。秋生大哥，你又唔使担心我哋咯。话晒咧都系寄人篱下嘅，我哋两母女咧都麻烦咗九叔同埋大家唔少噶啦。真系内心有愧。诶、 哎，老太，唔好咁讲，你唔介意嘅话，可以跟我翻义庄啊。 唉，我啊点会介意啊？一身老骨头。但是我听讲昨晚那个姑娘仔被人捉在衙门，要先处理这件事紧要啲。 文才见到来福管家地走晒，行出望望走远啦，即刻就走返嚟问。 师傅係喇，婷婷被人拉咗，咁 咁咩啫。 婷婷行得正企得正，而且有我哋作证，清者自清，怕唔会有咩事嘅。我哋先准备一下，去衙门度睇下咩情况。 秋生啊讲啦，师傅，我谂呢件事咧都唔好谂得咁乐观啊。九叔啊望望秋生，你唔好望住我，师傅，我唔系黑心啊。 我知道你唔系黑心啊，点解你要咁讲嘅？ 咁好简单啫，钱作怪咯。 我又关唔关钱咩事啊？又 你唔谂下？而家何老爸死咗，咁肯定要分家噶啦。四个姨太，你话佢系分四份呢，定系分五份啊？ 吓，咁 乜鬼啊？多只香炉多只鬼，我睇呢班八婆啊，九成九啊想老屈婷婷。如果真系焗得入啊，唔单止分小份，而且死无对证，而且分分钟啊，分埋婷婷搬去嗰啲嘢添啊！ 哇，有乜可能啊？啲嘢停停㗎喎，最多咪搬返走。 搬返走狼入羊群啊，有得静㗎咩？我諗佢哋啊千方百计想整死停停㗎喇。 哇，你係咪靠下架？你噏得仲噏喎。 九叔亦都讲啦，你讲嘅唔係冇道理，但係点解你讲到咁似层层㗎呢？唉，师傅。我姑姐开胭脂水粉店㗎，你知㗎。係 呀、啊、咁我点呢？ 咁嚟亲买嘢嗰啲全部都係啲师奶呀阿婶㗎啦嘛。 係呀、啊、咁我点呢？ 咁买嘢还买嘢，买緊嘢揀緊嗰阵一定会倾偈㗎嘛。 咁都系倾偈啫。咁你话佢哋倾乜啦？佢哋啲师奶啊，最中意倾埋啲八卦嘢。今日就讲隔篱啊老王勾二嫂，一阵就讲下隔篱啊财主佬俾人戴绿帽，仲要唔系斋吹，有理有据，有埋心理描写，讲到呢家妾事点样想做得个大婆啊，个大婆点样想独瓜个妾事啊，听得少咩？ 吓、真定假噶？ 真定假我就唔知，不过真同假呢，就睇下佢哋够唔够姜咁做啦。正所谓唔够胆啊，斋谂啊，都系得个谂啫。够胆死嘅话，明明假都会变真啊！ 哇，咁婷婷咪好危咯，师傅啊，师咩傅啊，仲碌木咁企度行啦。 九叔一讲完，一披件衫，大踏步行出去啦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会唔会被秋生讲中呢？门面上睇嚟呢，有理有据，婷婷好似俾人哋人赃并获咁啊拉咗，咁啊点收科呢？你话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啦。